两座仓库之间，狭窄的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通道，准确地说，只是两座仓库之间的夹缝。夹缝之中只有前后，没有左右。后方被吕伯远的云山乱堵死，前方则是杜明无双勾玉豪迈的迎风一刀斩。寒光笼罩下来，海无量看起来已经根本没有躲避的余地，所有人几乎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方瑞自己。剑光很夺目，但没有夺走他的冷静，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从无双勾月这边突破，就再没有犹豫。剑光充斥着他的视角，但是方瑞却看见一丁点没有剑光的空档。他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成功，但是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冲！海无量继续急冲，剑光落下的同时突然飞扑向前，没有翻滚，而是以匍匐的姿态直接趴倒在地，凭借这一跃的惯性向前滑行。海无量的身形终于被方瑞压低到了极限，没有能比这更低的方式了。这样就能避过了吗？杜明对这一击是充满信心的，哪怕方瑞采取了这样极限的方式，他也并不觉得海无量可以逃过这一击。可是当剑光真正斩下时，杜明却突然发现好像追不上。这一记迎风一刀斩的直劈竟然还有空档，是自己出手的时机把握的不够完美吗？螺旋念气煞，根本还是趴地姿态的海无量居然就这样轰出了一击，无双勾月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落稳，旋转的念气就已经绞杀上了他的双腿。砰！无双勾月的身子立刻向一旁倾去，脑袋顿时撞到了墙壁上。匍匐的海无量却在此时飞身跃起，单手搭上了无双勾月的肩头，撕起拧身甩手抛头。无双勾月像是一发炮弹，被海无量扔出，砸向正冲上来的云山乱。杜明有点茫然，他真的想不通自己无双勾月的那记迎风一刀斩怎么会不中。直至无双勾月被这样抛出，视角从地面上扫过时，杜明赫然看见刚刚海无量匍匐下去的痕迹是那么的清晰，那个地方赫然凹下了一片。这只是两个仓库之间的夹缝，当然没有什么平整的修理，地面像类似的凹凸有很多。方瑞在那刻不容缓的一瞬间发现了前面的一个凹陷，就是利用这一点让海无量的身子趴得更低了些。毫厘点的距离决定了生死，海无量就是因此从那记迎风一刀斩下闪过。竟然只是如此，杜明不得不服，因为他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使用迎风一刀斩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地面的凹凸竟然会成为这一击的破绽。无双勾月直撞向云山乱，这自然也是方瑞计算中的。但是云山乱不退，双臂一震，钢筋铁骨，砰！两个角色撞到一起，云山乱霸体状态不为所动，无双勾月向地上摔去，云山乱却已经直接从他还没完全落地的身上跳了过去。吕伯远的应对看起来相当无情，可是会看的职业级高手们却都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形势就在无双勾月没能拦下海无量后发生了逆转。夹缝太窄，轮回即便是有两人，可如果不是夹击的话，和一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两人的角色都是近战职业，根本没办法在这样夹缝中一同展开攻击。而方瑞的海无量呢，突破了对方的夹击，没有了背负受敌的危险后，这个夹缝地形对他的气功师是极有利的，因为气功师的念气攻击笼罩的面积大，在这夹缝中轰出，对方哪能躲过。吕伯远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根本没时间放慢节奏，云山乱开启钢筋铁骨，直接撞落了无双勾月，立即展开强攻。方瑞的海无量果然已经运气独挑了，但吕伯远的应对之快却让他吃了一惊，砸向这家伙的无双勾月竟然没能让他缓上一缓，技能放出还是来得及的，可是云山乱开启了钢筋铁骨，霸体状态下念气也没办法将其推动， 硬吃下这一击，云山乱就可以抢到海无量身前，然后随便一个抓取技，这个就把他摔回夹击的境地了。心中再不舍，这一击方瑞也只能放弃。海无量取消了技能，开启了云体风身，转身就走。云山乱却在此时停步，双手提起虚抓捉云手。吕伯远今天为他的柔道云山乱所选的技能真是起了大作用了，擂台赛中就抓了苏沐橙一个措手不及，虽然最后没能把握住机会，而现在在这样的夹缝地形中，这捉云手看起来也很难被闪过。海无量被捉回，那必然只有死路一条。靠！方瑞在海无量退走时翻转视角来看，结果正看到云山乱这边聚气施展捉云手，心下顿时也是一慌。虽然捉云手正是气功师的职业，方瑞已经相当熟悉，可正因为熟悉，他更清楚在这个地形环境下想避过捉云手有多么的不容易。蹲下，翻滚，在这条笔直的夹缝中，这些动作是完全不可能闪过捉云手的。想避过捉云手，只有上方拥有足够的空间，可是浮空中想控制角色的动作，那可是极难的，远远难过对手控制角色的双手。可是除此又有什么办法？海无量停步转身，要躲这记捉云手需要极其精准的计算和操作，方瑞没办法在一边疾跑一边回头的过程中拿捏得那么恰到好处。云山乱身后摔地的无双勾月此时已经翻起，跟着就飞身跳起，方瑞却根本顾不上去理会他想干什么，视角死死锁在云山乱的双手。因为是柔道，所穿戴的装备不具备气功师所追求的属性，他的捉云手运气略有点慢。不过方瑞也不是通过计算时间来判断这一击的发动，他在死命观察的是云山乱双手的动作。来了，云山乱食指一紧，双手明显一个回撤的动作，方瑞连忙操作着海无量向空中跃去。但是吕伯远早料到了方瑞会如此应对，云山乱的双手在他的操作下也微向上扬。捉云手从施展到命中可以这样调整，这正是他在这种环境下很难避过的原因。海无量在此时已经一掌拍出推云掌，啪，这一掌拍到墙上，刚跃起没多点的海无量身形立即一顿，立即朝下落去，缩身抱团匍匐和大地零接触。这些不怎么体面的动作方瑞操作起来如鱼得水，一点都不带矜持的。跳只是假动作，是将吕伯远的操作往上引，方瑞真正的目的竟然是向下避。吕伯远连忙操作，云山乱双手再又按下，但是迟了，运气扯出的念气最近只是扰乱了一下海无量的发型，除此以外已经没有牵引力可以将海无量吸回了。方瑞这下得意了，这一躲避有心机有操作，他自己都觉得高明之极。 别把配角不当干粮， 他傲然说道。所有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没头没脑的一句是怎么来的。杜明的无双勾月这时却已经跳上了一旁较低库房的房顶，虽较低，但这个高度也不是普通跳跃就可以解决的。杜明的无双勾月是跳起蹬墙借力二段跳，跟着又用了升龙斩，这才达到合适的高度跳上了房顶。冲撞刺激三段斩，上了房顶的无双勾月一点都不含糊，快速移动的技能接连使出。方瑞为躲捉云手本就略耽搁，云体风身提升的速度远没有对方的技能移动那么暴力，两个技能施展完，无双勾月赫然就已经切到了海无量的前方，一跨步空中拧身，人落剑落。这一次他可也仔细看清了地形，再不会因为一点起伏让方瑞钻了空子。落凤斩，剑光急坠，这一次方瑞也再没有找到闪避的空档，无奈之下也只好让海无量聚起气波盾准备硬扛。身后云山乱一逼近，无双勾月这一剑下来正好截在前方，几经曲折，方瑞到底还是没能逃出轮回布下的夹击之势。谁想就在这时 轰一声巨响，空中挥剑落下的无双勾月突然好似一团展开的烟花被火光包裹了起来，璀璨的剑光瞬间失去了犀利的光芒。 我靠，莫姐姐，你太讲究了，我要爱上你了。 方瑞激动得都语无伦次了。如此千钧一发的一刻，沐浴成风的攻击来的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到位。方瑞觉得自己眼泪好像都飞出来了。 冲！ 苏沐橙可没工夫和他贫，一字提示。方瑞收拾着大起大落的心情，海无量玩命狂冲，无双勾月空中被轰，落凤斩被打断，身体平衡也被破坏。即便如此，杜明还是硬生生地操作着无双勾月劈出了一剑，可惜实在勉强，海无量猫着腰以猥琐身姿避过。不妙！后方追赶的吕博远不得不重新审视眼下的局面了。原本是二打一，在凭借如此有利的地形，两人本以为很快就能将方瑞的海无量料理，谁想这家伙实在刁钻狡猾，这样的绝境中还总能找到出路。现在可好，对方支援也到，一个气功师，一个枪炮师，两个职业的攻击在这夹缝中都是几乎没法闪避的，这还怎么打？进退两难的，终于轮到了轮回的这二位了。